情人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但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求你留我在

To the Metropolitan. Thank you.

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。